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听力的练习，我们请来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today's introduction on the camping company will talk about、insurance coverageand a number of other do's and don'ts.、今天呢关于这个野营地点公司的介绍呢会谈到保险。大家知道像这种野外的活动是吧，还是需要考虑的周到一些。这个保险我觉得还是国外的意识比较强。哎，你就是前一阵子听说的像公园里边老虎吃人呢，这个保险你后来追踪了吗？有没有入园的时候自动给大家上一个人身保险呢？我觉得这种野外活动的场所其实都应该有这个意识。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好，那保险，上保险就整个这一堆词儿，大家知道保险是 insurance， 对吧？ 对。 但是其实呢你买一种保险，这个保险里边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这么一个东西呢叫 insurance policy。 就是保险政策。 嗯。 policy。 policy， 政策这个词。他所管的有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理赔的，这个东西叫 cover， 是个动词 coverage 名词。那我现在说一下听力中的句子是这样的， If you haven't organized an annual insurance policy of your own, you will need to take out the low cost cover we offer。 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购买每年一度的这个保险的话，那你需要去购买我们所提供的比较低价格的这个保险。啊，它就 cover 这个词也可以用作这个保险所管的项目。好，接下来一个词呢就是这个 thank you， 放在一起中间加一个横线起一个形容词的作用。课文中用的是 a thank you present， 这是一个表示感谢的礼物。那我要是说 to write a thank you letter， 就是写一份表示感谢的信。 对了，就是感谢信。那我要是再来 to write a thank you email， 就是写一份表示感谢的 email，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对，所以这个 thank you 放在一起，表示形容词，这个用法还是挺常见的。下面再来呢就是 barbecue。barbecue 这个不是特别多的生词哈，就是我想说一下 barbecue 的拼法 barbecue。 通常呢你会看见这个 barbecue， 如果是社区组织的活动或者大学校园里组织的 barbecue 的活动烧烤，它也缩写成三个字母叫 BBQ， 这是挺有意思的。那课文中还用到了 picnic blanket，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呢？ picnic 就是野餐，那 blanket 就是毯子，picnic blanket 是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念一个句子啊， 就是野餐嘛。 那个毯子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你在公园野餐的时候，你需要在地上铺一个毯子吧？ 对了，就是铺在地上的。他说 ，There is even a picnic blanket to sit on outside your tent。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在野外就餐呢， 草地上是很潮湿的， 对， 而且有泥什么的，所以你坐上去不合适，你必须要在这个草地上面铺上一个毯子，然后把好吃的放上面，你也坐上面，这样的话就比较合适一些。 也就是说你往上一压，这风就不会把那毯子给吹走了，你的好吃的也就保留住了。 你可以 可以这么想， 几块石头啊。 哦， 对， 好的。它这个野营的地点呢，除了有这个 blanket 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他说有一个叫 cool box， 这个 cool box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呢？他又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啊。他说 the cool box will keep your food and drinks chilled。 所以你觉得 cool box 干嘛的？ 就是它是优惠券吧？ 不对，它让你的这个 food and drinks chilled。Chilled 就是冷凉的，它会保持你的食品和饮料冰凉。野餐的时候嘛，外面就比较暖和，你就喝点凉啤酒啊，是吧？这时候你需要一个 cool box， 就是保温盒、保温箱。好，这个就是我们会用到的一些词汇。最后两个词汇 mops 和 buckets， 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呢？Along with mops and buckets in case your tent needs cleaning during your stay. 这个 mops and buckets 能猜出来，这是 something for cleaning， 就是为了清洁用的啊，它是墩布和水桶的意思。 哪个是墩布？ mop 是墩布， mop M-O-P。 对了，然后 bucket 是水桶。 哦，这样的。好，还有一个词是什么？ bucket， bucket这个是水桶。 对了，好，那这个说完了之后，咱们来放录音。 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on a PS camping holiday, but if it does, we also want all our customers to be insured. If you haven't organized an annual insurance policy of your own, you'll need to take out the low-cost cover we offer, and we require that you arrange this when you make your holiday reservation.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to choosing PS camping,and to recommending it to others. As a regular customer, you'll be kept informed of special offers, and your friends can benefit from 10% off their holiday, or book a luxury tent for the price of a standard one. In return, we'll send you a thank you present, which you can choose from a list of high-quality items. When it comes to our tents, these are equippe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We really do think of every essential detail, from an oven and cooking rings fueled by bottled gas to mirrors in the bedroom areas. If you don't want to cook indoors, you can borrow a barbecue if you ask in advance for one to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re's even a picnic blanket to sit on outside your tent. Inside, a box of games and toys can be found, and children's tents can be hired if required.All tents have a fridge. And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day on the beach, for example, ask for a specially designed PS camping cool box, which will keep your food and drinks chilled. There are excellent washing facilities at all our sites, with washing machines and clotheslines in the central areas, along with mops and buckets in case your tent needs cleaning during your stay. All sites have a cafe and or a shop,For those who'd rather eat in than dine at a local restauran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听完了第一遍，哎，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有点难度呢？没关系， 稍微有点难度， 可以继续来看，回到最开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on the PS camping holiday, but if it does, we also want all customers to be insured. 好，他说呢，我们在我们这个 PS camping 这个公司的度假的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差错，要万无一失。 Yeah, 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万无一失。 什么我们要 go wrong 呢？我们什么都不要。 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其实我觉得这个句子就是属于没什么生词，但是让你自己说，你说不了这么地道的那一种。所以呢，希望大家把它给记下来。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我们是要万无一失的。好，他说一旦 确实 something goes wrong. If it does, we also want all customers to be insured. 如果说意外真的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希望所有的客户都能够有保险。 对了，就是要有保险到位，是吧？这样呢，你就是都有什么的费用啊，都可以管。If you haven't organized an annual insurance policy of your own, you'll need to take out the low cost cover we offer. 要是你自己没有买这种意外险之类的，就是年度每年都要买的这种险种的话，那你就需要买我们所提供的这种非常价格低的保险。And we require that you arrange this when you make your holiday reservation. 并且呢，我们是强制性的要求你要订假期的时候就购买这种保险。这里边有两个词，我觉得需要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 you will need to do something. 第二个是 we require that you do something. 这个 need 其实就是很有强制性的要求。然后呢 require 也是我们就作为一个要求，不是说你可有可无，而是你必须得有这个 insurance、你在订我们的度假项目的时候就需要提供这个保险啊，就有点是强制性的意思了。所以 require 包括它的这个名词形式 requirement 就是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比如说你要去应聘一个工作，他说这个 requirements 啊是要什么什么证书，什么什么学历，这就是说这是最低要求， 是的， 你必须要满足啊。好，接下来呢他说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to choosing PS Camping、 如果你选择我们公司、有很多的优势。 好，这里有一个搭配，就是 advantage to something 而不是 advantage of something、这个 to 是一个介词 哦。比方说 会英语的优势是什么呢？那你就是 the advantage to learning English or mastering English. Right, to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然后呢啊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呢 这就有点像英语有一类的词它都是介词跟 to。比如说这个门这个屋子房间的钥匙就是 the key to this room. 而不是说 the key for, 也不是说 the key of.就是一个固定搭配。同样的道理 advantage to something 也是什么东西的优势， disadvantage 也是一样的用法哈。And to recommending it to others 啊，这个 to 呢加了两个，第一个是 to choosing PS camping， 第二个是 to recommending it to others。 那选择 PS camping 以及把它推荐给其他人的优势是很多的啊，这个句子就中文就变成这个样子了。As a regular customer, you will be kept informed of special offers. 啊，作为一个常客啊 ，regular customer 回头客，你英文他说的是被动语态，就是 you will be kept informed of something。 你会被怎么怎么样啊？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被动语态呢？ 就强调 you 啊。 You will be kept informed of special offers. 哎，其实就是我们会 通知你， 对，会在有特价搞活动啊促销的时候呢及时的告诉你。 So you will be kept informed of special offers. 你会及时的被通知到 对 这些特别的优惠。 没错。And your friends can benefit from 10% off their holiday.那你这些朋友呢跟我们订这个度假产品的时候也会享受九折优惠。Or book a luxury tent for the price of a standard one. 要么呢就是你订一个豪华型的帐篷，但是呢你只需要支付标准帐篷的价格。也就是你用一个标准的价格的去购买了一个更好的豪华型的这样的帐篷。In return, we'll send you a thank you present. 作为回报呢，我们会送给你，给你寄一个感谢礼物 ,which you can choose from a list of high quality items. 那么这个礼物呢，你可以从一系列的高质量的商品的清单中去选。英文就是这样的。好。 When it comes to our tents, these are equippe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 至于我们的这个帐篷的话呢，他们都是有最高标准的设施。这里边有一个词 when it comes to something， 这个其实跟 come 没什么关系，就是在什么什么方面说到什么什么的意思。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可以让步。 When it comes to prices, we can give you a special discount. 对，就是 we can give you some special offers when it comes to price. 在价格是这样的，可以给你一些特别的特例。 When it comes to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一旦谈到什么什么， 对， 对吧？ 没错，所以这个英文的小词组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一旦谈到考试，小明就紧张了。 好 ，When it comes to exams, 小明 gets really nervous. 没错，就是因为没有听我们节目 好， 所以他没有准备好。 好， 如果听我们节目的同学 ，When it comes to exams, you will feel reassured, confident and reassured. 没错，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在考试这一方面呢，你就是会有信心。并且呢是很放心的，坦坦的。We really do think of every essential detail from an oven and cooking rings fueled by bottled gas to mirrors in the bedroom areas. 好，那我们会考虑每一个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些的细节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从什么呢 ？From an oven and cooking rings filled by bottled gas， 从炉子和这个做饭的区域，并且呢还放这种瓶装的天然气，到什么呢 ？To mirrors in the bedroom areas， 到这个就寝的区域所需要的镜子。我们都给你备齐了。If you don't want to cook indoors, you can borrow a barbecue if you ask in advance for one to be made available. 你要是不喜欢在室外去做这个做饭这一类的去烹饪的话，你也可以去借一个 barbecue 那这个是如果你事先就要先要提出要求，把这个 barbecue， 你说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话呢，这个 barbecue 呢就可以给你提供好。英文里边就比较啰嗦，说 if you ask in advance for one to be made available， 你事先需要说我们要备一个 barbecue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让你在室内用 barbecue。And there is even a picnic blanket to sit on outside your tent， 在你的这个帐篷外面甚至还有一个毯子，就是为了供你野餐的时候去坐在这个毯子上。 Inside a box of games and toys can be found 在帐篷的内部呢还有一盒就是这种棋类的玩具也可以被找到。英文就是 can be found， 其实就是有的意思不用说成被找到，但是英文就是要用 can be found。 And children's tents can be hired if required 如果是你要求的话，也可以专门去租孩子们专用的儿童帐篷。好，这里边 hire 这个词 就是 租的意思。 hire 本身它是人雇人嘛，就是我要雇用一个人，我可以说 I hire you。但是这里呢不是雇一个人了， 而是租的意思，租一个东西。 We hire something 也可以这么说，对吧？ 没错。所以呢 hire 跟它搭配的名词做宾语用的名词可以是物它的意思呢是租的意思。比如说I'm going to hire a car to travel in the US 就是到美国去旅行的话呢，我会租一辆车，就是 hire。用 rent 也可以这里面就等于是 rent。 All tents have a fridge 所有的帐篷呢都有冰箱。 And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day on the beach, for example, ask for a special designed PS camping cool box which will keep your food and drinks chilled 如果你想计划在海滩待上那么一天的话，比如说那你就可以 要求使用这个 PS Camping 公司特意设计的这种保温的、 cool、 哎，保温的这个箱子， 这个是冷藏的， 对 对吧？ Cool box 冷藏箱，这样你的饮料啊还有食品呢都可以是凉的，凉丝丝的。 哎，就是有这样一种，它可能外面包的是那种有反射光线的， 嗯， 那种银色的， 对， 包装 保温的， 然后它可以反射日光的辐射，嗯、同时呢，里面也是保温的， 对， 啊， 这个 chill 的其实就是冰镇的意思，比如说 this may taste better when chilled， 就是这个东西呢，冰镇一下更好吃，比如说 salad 就是啊，好多的蔬菜你要 chill 一下就好吃了。这个 chilled 是被动的，这里边是 ed 的形式。keep something chilled 啊，是什么东西保持冰镇的状态，是被冰镇的。There are excellent washing facilities at all our sites。我们所有的野营地点都有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清洗设施 ，with washing machines， 有什么呢？有洗衣机 ，and clothes lines， 晾衣绳 ，in the central areas， 在中心区域都有洗衣机和晾衣绳 ，along with mops and buckets in case your tent needs cleaning during your stay。同时呢，我们还备了墩布和水桶以便于万一在你住的这个期间，度假期间，给你的帐篷清洗一下，打扫一下卫生。All sites have a cafe and or a shop for those who would rather eat in than dine at a local restaurant。 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野营的点呢都有咖啡厅或者是有商店。 真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在野营的时候呢需要买一些东西还是蛮方便的， 非常方便。他说你就不用每一顿饭都去到这个本地的餐厅去下馆子了， 嗯 你要在家吃，在家吃呢就是 eat in， 那出去吃呢英文叫什么呢？叫 dine out 不是 eat out 了， eat out 也可以， 也可以啊， 对， dine 感觉更加正式一些。 就是说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dine out 就不是说咱们去一个小店吃一个盖饭dine out 呢你就是人均消费 餐啊 对，就是一两百块钱那样叫 dine out， 对，它不是饭馆了，它是餐厅。 哎，而 eat out 呢就是小饭馆里边吃个快餐就完了，叫 eat out。 对，它不是小饭馆了，它是正式的餐厅 嗯， 吃大餐。 哎，那你说这个 camping 给你的感觉怎样啊？你 camping 你要是没玩过的话吧，你不觉得怎么着，哎呀那不就是弄点吃的是吧，找棵树，树底下一坐，然后你还得轰蚊子，还得抹上蚊子水，然后搞不好小虫子又爬到你的面包上了是吧。就是 camping 给你的感觉可能是那种超脱的感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平时都是在工作，面对电脑和手机坐在办公室，但是呢有这么一天你可以远离都市的喧嚣，去享受自然的拥抱。 没错这个老外比较喜欢 camping 我们后来在加拿大的时候有好多人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找一个 camping site， 然后去找一本书啊什么的，坐在树底下看一看啊也不错。 好，那我们赶紧再来听听看今天这一段听力材料。 好。 We want nothing to go wrong on a PS camping holiday， but if it does， we also want all our customers to be insuredIf you haven't organized an annual insurance policy of your own, you'll need to take out the low-cost cover we offer, and we require that you arrange this when you make your holiday reservation.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to choosing PS Camping and to recommending it to others. As a regular customer, you'll be kept informed of special offers, and your friends can benefit from 10% off their holiday, or book a luxury tent for the price of a standard one.In return, we'll send you a thank you present, which you can choose from a list of high-quality items. When it comes to our tents, these are equippe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 We really do think of every essential detail, from an oven and cooking rings fueled by bottled gas to mirrors in the bedroom areas. If you don't want to cook indoors, you can borrow a barbecue if you ask in advance for one to be made available.